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洋务运动的开展。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，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。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，由地方倒逼中央。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，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。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。前面我讲过多次，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，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。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，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，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。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，不仅实学开始活跃，墨学也开始复兴。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，总之全面开花，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，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。按魏源的说法，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。制夷是一个口号，一个说法而已，其实就是为了自保。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，正如前面所讲，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。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，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。这些中兴名臣在评判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。应该说，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，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。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，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，也做了许多实事。特别是恭亲王奕欣和军机大臣文祥，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，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。中央也在变，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。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，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，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，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，然后把这衙门取消。洋人不仅没法赶，反而越来越多，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。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，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。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？没办法，得管。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？不管。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，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。再比如说，外国传教士来了，管不管他们呢？传教士都是洋人，牵涉宗教事务，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，怎么办呢？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。自强运动期间，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，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，招募洋人技师。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，但跟洋人有关，他也得管。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，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，就变成永久机构了。本来只是办外交的，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，这就使得他变得几乎无所不管，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，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，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，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，真正涉及外交事务，一般都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。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，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，首先会摆一桌宴席，外国人只是想办事，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，吃完再说。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，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，如果不说话，其他人就不说话，王大臣说一句， 其他人就跟着附和。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，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，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他管。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，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就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，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，怎么大怒，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，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。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，这就是总税务司。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，主要是管理海关。中国以前也有海关，主要就是粤海关，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。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，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，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，如自鸣钟之类的。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那些玩意儿，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，其收入微乎其微。又因为属于皇帝私有，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。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，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，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，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口增加到十几口，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，中国人不会处理，只好请洋人处理。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，李泰国脾气不好，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。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，而且非常圆滑，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，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的繁文缛节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，其中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，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，因而非常高效。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，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，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。十年后，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，他们的薪资都很高，年薪以百万计。至于华人，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。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，不许他管事，看看就完了。在赫德的掌控下，中国的海军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，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2000万两，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6000-7000万两，一般很难达到8000万两，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。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。南京条约时，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，直百抽五，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这一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。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，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，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。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。除了中央，地方也办了很多实业，这些实业大多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。曾国藩去世的比较早，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，但前者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就。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，虽然偏远了一点，但还是很不错的。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，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，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，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。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，有工厂、码头、学校、海军，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，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。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，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。此外，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贡献，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，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。他在当时就能挣钱，到今天仍然存在。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，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，但挣钱的不多， 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，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也就开始赔钱了。不过从整体来看，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，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，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，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，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，后来在采购机器时，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，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。幸亏挪地方了，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，肯定是困难重重。广州既没有铁矿，也没有煤矿，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，也需要焦炭。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，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。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，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。有几年，10%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。中央政府对此也没有办法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截了就截了。政府还不能拿地方的这些人怎么样，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。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，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，这是很有成就的。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，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，比如邓世昌、刘步蟾、林永生等，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。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，还有中央的同文馆。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，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。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，真是太舒服了，每月8两银子，而且每天管3顿饭，早餐还会送到门口，正餐都是7个碟子8个碗，吃的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学潮，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。这像是学校吗？这么好的条件，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，天天混日子，不把学习当回事。学俄文专业的学了9年，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。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，但也是乱翻译。严复留学英国，时常去使馆，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仪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。总之，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，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，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，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的改革。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，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，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，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，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。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3样事情必须做，就是上长城、看故宫、观梅戏。此外，在上海还有一个广方演馆，好像成就也不太大，似乎也没有什么牛人。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，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，他出了很多书，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。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，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，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。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，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 XYZ， 处理二次方的时候，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，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惯例写一个小二。在化学课本中，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，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，钾、钠、钙、锰、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。总之，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，不过说实话，效果并不太好。 当时也有了一些回国的留洋学生，但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自强运动从整体上来说，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，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。科举没有变，考的还是八股、四书文。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。科举不变，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。而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体系之内，成为文化人的一份子，大众才会对他有好的评价，才会尊重他。国外回来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是，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，进入仕途，必须去考科举。所以尽管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，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，但因为他没有考取功名，他那考取了举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。严复受不了奚落，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，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，来回折腾。但这哥们儿比较倒霉，一直考不上，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，开经济特科，朝廷决定让严复来当主考官。严复说自己连进士都不是，该怎么主持进士考试呢？于是西太后就赏了严复一个进士，严复到此时才扬眉吐气。